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本周的星期五啊，相信那个新年的感觉呢差不多都已经消失了，大家好像要回归日常的生活，就已经没有再回家庆祝新年跟朋友相聚了。那很多人放了这个长假回来过后呢，都毫无动力上班嘛， right？ 来到勾选的 IG 贴文呢，就有了这个12星座的排行榜啊，到底放假回来后呢最没有动力上班的12星座第一名是谁呢？根据这个榜单呢，第一名哇，出乎意料耶，竟然是摩羯座。其实为什么是摩羯座啊？摩羯座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是一个很刻苦耐劳的一个星座，挪都是实力派行动派的，是摩羯座的朋友真的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心情上班，或者是想要下班不想要再上班了吗？而亚军第二名呢就是射手座，第三名呢双鱼座，第四名呢巨蟹座，排名第11名呢就是 Broccoli 本身双子座。其实我回来过后呢基本上只用了1到2天的时间我就收拾心情了，就大概上班的第一天是最没有动力的，然后大概睡了一个很长的觉过后呢，第二天我就恢复正常生活了。你又是属于哪一类呢？赶快来到勾选的 IG， 在下面艾特你的好朋友，告诉他上班要有动力啊，继续赚大钱好不好？设置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Money Happy Don Nan Nan。 酷炫比有恩泉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IVE 的 Bang Bang，IVE 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4号傍晚5点在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美丽开唱。现在呢，去到 www.golife-asia.com 就可以买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喽。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酷炫猜猜猜。 够炫，猜猜猜！今天我们再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真心的冷知识啊。像我们前几天不就分享了大年初一去拜年，初二回娘家，初三是什么日子，然后初五又是什么日子，要迎财神啊，要吃那个腊八粥啊，等等等的。那今天大家还记得是年初几吗？啊，今天还算是农历正月十一啊。那这个农历正月十一呢，在民间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传统习俗，叫做什么日子呢？A 接财神 ，B 子婿日，女婿的婿，还是 C 呢？元宵节啊，这就是送分了嘛，对不对 ？D 田仓节啊，田色的田，沧海桑田的沧。请问 A B C D 哪一个呢是正确解答？而 Broccoli 个人觉得要解答这一题的话呢，用删去法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几个选项里面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嘛，那应该就不是那些了嘛，对不对？所以啊，期待你的答案吧。Search question be your on trend， 勾选 be your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林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Dior 大影的《花期不同》。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和农历正月十一有关的。请问农历正月十一呢，在民间有一个传统习俗，叫做什么节日呢？应该要做什么呢？我相信，其实，在农历正月十一以后，或者十日以后呢，大家好像都没有在特别在意它是做什么，也没有特别去遵循了嘛。像我身边的朋友，应该都是正常上班了。所以来看看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Chisim 啊，那么快就回复我们了。你觉得 A、B、C、D 哪一个答案呢？ 农历正月十一在民间有个传统习俗叫子婿日，是 B。因为早上的时候有听那个 Go Shen Go True or Not， 就讲说，年初二是女方回娘家嘛，然后初十一就是调转过来就变成。回南方的家，所以应该是 B。 真的吗？哇，真的很棒哦。其实连早上都有在收听我们的电台，因为我们的同事呢已经有偷偷的在早上说过了，给你一个小 tips 啊。到底其实的答案会不会对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接下来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更加创意或者是更加厉害的答案吧。回来再聊。手机歌声 Be Your On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d New Band勾炫 Be On Track。 Hello， 我是楚英，在这里祝大家这一年马上有好事发生，马上成功，马上发财，新年红包拿到手软，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春季到来。 马年的新年歌，你最喜欢哪一首？ 勾选酷达达元宵派对， 由四人班组把 IJM LAN 荣誉呈现 ，Joy Paradise 乐乐游联合赞助 ，My FM Melody 勾选酷达达元宵派对，将带来一场以新年歌为主题的颁奖型元宵派对。 3月7号星期六，位于 S Two Heights Aman Gallery， 下午5点活动开始，晚上8点演唱会开始。 到时将集结 My FM Melody 和勾选 DJ， 还有王雪晶、Danny、许嘉玲、蔡恩宇、郑冰燕、裴勇、Trippy、Steady Gang、卡卡。小韩 Triple One Night 以及更多艺人朋友一起线上精彩表演， 更多详情浏览 MyFM Melody 和勾炫的 FB 和 IG， 限时优惠，快来 Astro Heights 阿曼抢看现房 Sutera 和花园式 Batik 单位有限，优惠倒数，今天下定绝不错过。 Joy Paradise 乐乐游私人定制日本旅游行程专家，最适合一家大小。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陈华的《我把我留在那了》。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那你有把我们教你的知识留在你的家吗？还是都有带在身上？像这个新年呢，我们的节目勾选 Magic Hour 就有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每一天，不管是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都应该要干什么？根据传统习俗，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来到了农历正月十一，也就是今天嘛，你还知道要干什么吗？根据传统习俗啊，农历正月十一呢也叫做什么呢？ A 接财神日， B 子婿日， C 元宵节啊，这个应该简单吧，还是 D 田仓节呢？看看你能不能答对咯。 初十一快乐呀，我觉得呢答案是 D 吧，因为好像新年呢就是大家都感觉在初十过后就好像有就是变少那种感觉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初十一这种田仓节呢是属于那种就是东西比较多啊，然后就是放多的那种日子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D 了。 Right， 哎，你这个蛮有逻辑的，因为它叫做填仓节嘛，把你的仓库给填满，就好像我们过新年嘛，都是大丰收、大鱼大肉，感觉这些东西买多了，有很多库存，到最后呢，就把我们家就好像仓库一样给填满了，因为来到了正月十一第十一天了嘛。哎，今天 Andy 蛮聪明的哦，这个解释非常的逻辑，但是不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回来给你揭晓喽。Search question B on trend。 换了新发型，准备好了，整理好心情，坐着家门，穿上新鞋，开心踩点，一步一步都是自信的，自信的。对着镜子画个妆，照片一张接一张，计划不必太紧张，聚在一起就很棒。3、2、1，马上启动，时刻往前冲，好运在等我，今天就 on。见一面，怕了过去，只敢往前。今天只想开心，我没意见。见面时候笑一笑，幸福就在每一秒。不在乎后爸妈笑，聚在一起才热闹。尽管做你想做的 ，Prove it， 让他们想法颠倒。尽管爱你想爱的，珍惜当下，别等到变老。不分你我，不分主选，只要站在一起，就一片心。新的一年，重拾新的力气，你的美丽不需要别人定义。啦啦啦啦，你在发光。啦啦啦。把世界点亮，牵起手一起唱，快快乐乐走天堂。 Yeah. 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CN Blue 的 I'm a Loner。 CN Blue 的演唱会将在4月11号傍晚6点在 Megastar Arena 重磅登场，赶快透过 mydogbookmyshow.com 来购买演唱会的入门票吧。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够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一猜呀、啊、我们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一。那这个农历正月十一呢，在民间有个传统习俗应该叫什么呢？大家在农历新年的十天过后呢，好像都没有什么概念了哈。 ABCD， A 接财神， B 子旭日， C 元宵节，还是 D 田仓日呢？在揭晓答案之前呢，再来听听看我们的好朋友 Jacy 选择什么答案呢？ 我的答案是 B 子旭日，因为呢我有听说这个正月十一呢是这个岳父邀请这个女婿和女儿回娘家的一个日子。 哇，今天真的好多朋友选择 B， 也觉得今天应该是一个子婿日，就是岳父请男方回到他们的家来聚会这样子。那到底大家答的对不对呢？我只能说今天有 90% 的朋友投票呢都答对咯。恭喜恭喜，真的是很棒啊。确实啊，农历正月十一呢在民间呢也叫做子婿日，儿子的子，女子的子，女婿的婿，子婿日。而这个子婿日为什么是在年十一呢？才让这个男方回到就让男方回到岳父那边来做客啊，来拜年呢，是因为有这样的传说，春节的前十天啊，初一到初五呢主要是走亲戚家拜年的高峰，那初九拜天公呢也是很多地方很重要的日子，那来到了正月十一呢，拜年的高峰差不多也过了，家里也准备了很多的食材跟时间，正适合拿来招门招待女婿。而且根据早期社会大家都懂是男方为主的嘛，所以当然是先回了娘家，到了这个时候呢才是让女婿去到岳父的家，所以希望大家学起来啦。不过 Broccoli 也蛮好奇，大家真的是会照做吗？今天会回到你们的岳父家吗？还是其实已经没有在管了？来到我的 IG 伟俊22告诉我吧。手机国轩 Beyond Trend， 国轩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牛板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板牛板。